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北京的很多名胜古迹，都蕴含着大量的民间传说。现在呢，这些民间传说都已经成为北京市甚至是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了。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跟大家说了天坛的传说、香山的传说、凤凰岭的传说等等。其实圆明园的传说也有很多，并且呢已经入选了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先和大家说说圆明园的传说。从古代到近代，有关圆明园的传说很多，特别是圆明园周围地区流传的许多关于圆明园从修建到毁灭的传说，那都是曾经经过了专家评审会的逐一评审。目前呢，圆明园正在逐步进行整治和修缮，随着周边居民的搬迁，在百姓中相传的故事正逐渐流散，需要迫切地采取切实可行的挽救和保护措施。那么这些个民间文学作品呢，有的是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价值的，也是珍贵的文史资料。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让我们再次讲述非遗项目，说说有关圆明园的传说。在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公园围墙外，有一个东北艺园，这是1931年张学良用东北政府的资金买下的。为什么叫艺园呢？就是埋葬东北军死亡军人的。日伪时期由川岛芳子占据，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一直归民政部门。现在里边已经修建了骨灰堂，但是尚未开放。东北艺园东北角有古杨树三棵，据说树龄都超过了150年，他们曾经见证了150年以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烈景象。当年呀，三棵古树枝繁叶茂，但是前几年古树呢出现了枯枝，树干也开裂了。现在呢，树干已经打上了铁箍，树顶也安放了避雷针。园林部门呢给树命名叫孪生兄弟树。当然这树过去啊据说叫三阳开泰。为什么叫三阳开泰呢？还有一个传说故事，又不是三兄弟了，是三姐妹。这怎么回事？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在圆明园的东南墙外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园子，叫承怀园。夏天里呢，皇帝来圆明园避暑，跟随的大学士们就住在这儿。这些个大学士们呢，有的给皇帝起草诏书，有的教阿哥们念书，所以这儿呢又叫上书房，也叫翰林花园。这翰林花园的北边有三棵大杨树，每天早晨太阳一出来，那阳光啊照在树梢上， 那树叶啊，就好像镀了一层金。这就是三阳开泰。传说这三棵杨树啊，是三个美丽的姑娘变的。要讲起来呢，这里边还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在很早以前，在圆明园的地界里边呢，住着一户姓杨的人家。老伴去世了，老头领着三个女儿过日子，一家四口日子啊，虽过得不算富裕，倒也和和睦睦，相安无事。九月初九那天，皇帝到这儿来游玩，呵，一瞧这儿有山有水啊，有花有草，景致不错呀，就要占用这地方，要修皇家花园。于是呢，皇上就派俩太监带了一班子兵丁，要杨老头立刻搬家。天底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呀，让人家走也得容个期限呢。杨老头趴在炕上死也不肯离开，那离开了这一家四口子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呀？好啊，你敢违抗圣旨。俩太监不由分说拿起棍子就打，活生生啊就把这老头就给打死了。三个女儿，大姐16，二姐14，三妹妹才10岁，一瞧爹爹死了，哎呦，趴在爹爹身上哭啊，那真是哭得死去活来。这俩太监啊叫丧尽天良，一瞧大姐二姐长得标致，就让兵丁把他们俩抢到宫里去献给了皇帝，当了宫女儿了。就剩下可怜巴巴的小三妹被赶出了家门，乡亲们流着眼泪帮助三妹把爹爹给埋了，并且呢收留了他。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呀，圆明园里的大姐二姐忽然发现走在他们面前一个新来的宫女儿，轻轻叫了一声大姐二姐，哎呦，俩人一瞧这不是三妹吗，赶紧把她拽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姐儿仨是抱头痛哭啊，说三妹，你是怎么被选进宫来的？我是求人才被选进来的，那你为什么要跑这儿来送死来呢？你不知道宫里是个活坟墓吗？大姐二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我这几年呀，在外边求师学了些武艺，这回进宫啊是来找大姐二姐商量给爹报仇的。咱们三个女儿家怎么报仇啊？大姐就问。三妹妹说，咱能报仇啊，找个机会点把火把这园子给烧了，那不就把那害人的皇帝给烧了，烧成灰了吗？趁乱的时候咱就跑，兴许能跑出来，要是跑不出来呀，大不了也是一死。大姐二姐都点头称是。又过了3年，这机会这才来。是一什么机会呢？皇太后啊70大寿，在园子里演7天戏，皇帝啊王公大臣呢都陪太后在大戏台看戏。哎，这姐妹三个人就找了些个枯枝烂叶，偷偷的在一个旮旯里点了一把火，这火呀噼里啪啦就烧起来了。呵，这大伙就嚷嚷，有人放火呀，救火呀。那小太监八旗护卫军那能不喊吗？皇上太后正看戏呢，一听说着火了，哎呦，吓坏了，赶紧往外跑啊。太监宫女们架的架，搀的搀，逃命要紧呢，那也顾不得什么体统了，争先恐后夺路而逃，你挤我，我挤你，简直就乱成了一锅粥。趁着乱劲儿，三姐妹赶紧往外逃，逃到西边的寒山上。大姐二姐实在走不动了，前边大门有人把守，后边追赶他们的护卫军又追上来了。大姐二姐让三妹啊赶紧上树跳墙跑，那据三妹的功夫能跑，但是他说，我不能丢下俩姐姐呀，咱们活在一块死在一块，哎呀妹妹你赶紧走，我不走。这个时候追兵已经到眼前了，三妹一连打倒了几个护卫军，但终究是寡不敌众，姐妹三个人都被抓起来了。这把火虽然没把皇帝老子烧死，但是也把他吓得半死儿。他传旨把三个放火的宫女活埋了，这样呢三姐妹就被活埋在了圆明园外的东南墙。不久那儿就长出了三棵杨树了，三个杨树啊紧密相连，枝桠相接，是越长越高， 越长越大。人们都说呢，这三棵杨树就是他们姐妹三人的化身。现在这个程怀园啊，已经改名为东北一园，这三棵杨树还在呢，每棵都是三十多米高，三人合抱才能抱得过来，成为北京最老的最大的巨型的杨树。这个故事啊，出自甄玉金主编的《圆明园传说》这本书，由彭哲瑜搜集整理啊。当然这故事肯定是这民国以后这才编出来的这么个故事啊。这个我们现在知道历史啊，你要进宫当宫女很严格的，你不是八旗啊，子弟，你不是说父辈当官啊，你想选宫女，凭什么让你接近皇上啊？你想把皇上宰了那么容易？所以这是后来为了反封建、反帝王、反帝制啊，这才编出来的这些故事。当然，这故事编出来恐怕也不是新编的，也得有几年啊，有几年。当然，下边咱们再讲这故事呢，叫神枪手李瑁斗洋人，也是一个传说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腔京韵自多情，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 话北京， 徐徐道来话北京，非遗传说说不停。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咱们今天要说的就是北京市级的非遗项目圆明园的传说。这个神枪手李瑁斗洋人的传说故事，依然出自甄玉金主编的《圆明园传说》这本书，由杜宇宽搜集整理。洋鬼子火烧圆明园以后啊，朝廷割地赔款不算，慈禧太后呢还把这军队啊交给德国人训练。那这一来，俄国人可不高兴了，他们也愣把军官啊往中国塞，整黄旗摊上一个叫什么萨拉维奇这个洋毛子当教习。圆明园护军啊，整黄旗的教习官本来是后河宴的魏三爷啊，他教出来的有能耐的徒弟100多人。那么当中呢有个西二旗的李瑁，虽然啊这李瑁只有18、19岁，但这个三爷跟他是忘年啊手足情。但是这位洋教官萨拉维奇自上任以后，天天让本营的苏拉用轿子接来送去，他带4品阿兰的顶子，穿中国的官服，但是他呢从来也瞧不起中国人。他是3天2头的呀，想找茬跟三爷过过手，那意思我要把这总教司官给他压下去，以后这军队不就掌握在我手里了吗？咱们再说魏三爷这人，一提羊毛子就恨得直咬牙，两提羊毛子就恨得直跺脚。但是皇上怕洋人呐，羊毛子明着说是以武会友，但是要是输了扫了面子，肯定会冲慈禧太后出气。那样呢，给中国人出气的英雄好汉哪个也难逃被杀头的命运。所以尽管萨拉维奇老找事儿，这魏三爷呢却不搭理他。这一天啊是三军操会选缺，三爷照例下场壮威。他先表演叫立定奔马，一匹黑鬃烈马呱啦呱啦呱啦飞奔进场，就看三爷紧身打扮，足蹬抓的虎的快靴，一声开，这马跑过来，三爷一手攥住马的门鬃，马往起一刨，没刨起来，咣当，马失前蹄，往脚底这么一躺，场内一片喝彩声啊。这萨拉维奇呢专管教羊操，见魏三爷啊没把他这带羊字的教习官放在眼里，心里很恼火，他鬼眼一转就想出了坏主意了。等魏三爷表演定马桩的时候，他抬手就给了一个黑枪啊。定马桩是怎么回事呢？是气功。就见这三爷俩手一手拽一根绳，两边各套着一匹好马，老爷子运足了气，任凭你怎么打马，这马只能干跑，一寸都挪不走，俩手一较劲，这马就往后退，多大力气啊！可正在这时，这斯拉维奇抬手一枪，嘡，打得还真准，正打断了一根绳子。您想啊，他是俩手都用着劲， 它得平衡啊。这边突然之间绳子一断没劲儿了，哎呦，差一点就栽到地下。这要不是三爷，要是别人就摔那儿了。那三爷脚底有功夫，那也是差一点就嘴啃屎啊。大家伙儿哎呦一声，这萨拉维奇是一阵怪叫啊，哈哈哈，得意的吹着那个小六轮手枪那个枪口那个烟，噗，扭着屁股往厂里一走，咱们练练吧啊。魏三爷呀也是生气，也正想教训教训他，行啊，练吧。可正在这会儿，从队里呢跑出来李茂，扒下号坎说，三爷，杀鸡何用宰牛刀，交给我吧。三爷回头一瞧，李茂这小伙子四方大脸挺高的个儿啊，但是毕竟十八九岁啊，你成吗？李茂一撇嘴，这跟吃豆腐似的，魏爷没关系。萨拉维奇人高马大，俩拳头跟茶壶似的啊。一瞧这李茂呢，年轻人虽然个儿也不矮，但是他还是瘦小一些啊。而且这萨拉维奇啊，这些外国人在士官学校啊都练过拳击，讲究肌肉，他没把李茂放在眼里，心想，我先把这小子我一拳我给揍扁了，我再收拾那老东西，一拳就打过来了。但是中国武术他不懂，中国武术讲究筋长一寸不能肉厚三分。筋是什么呢？按现在的科学的话，知识性的话，就是条状的肌肉。哎，真正使劲儿长劲儿是要靠这条状的长条状的肌肉。筋长一寸就是这个肌肉有劲，筋能绷起来，那比肉厚三分强得多。所以不练这是肌肉胳膊大块没用。这一拳过来了，等这拳也到了面门了，一瞧这外国人啊，劲从足底生啊，这劲儿也打过来了，也收不回去了，说行话出了尖儿了，稍微一拧身，拿巴掌一扒了他这拳，脚底下轻轻这么一个绊儿，这萨拉维奇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啊，噔噔噔噔噔噔，大马啪啪就出去了，咕噔就栽在那儿了。他不是这李茂打他，是他自个儿的劲儿啊，他哪懂这个呀？脸也蹭破了，朝服也撕了，这萨拉维奇啊站起来，就把枪捡起来了。哎，怎么回事？要打枪。魏三爷两步过来赶到李茂前边，那意思挡着点他呀。旁边那些个八旗兵丁也都不服气。萨拉维奇瞧，我不，咱们比打枪。嗯，比打枪。哦，不是要拔枪打人。哦，那还行。你敢吗？李茂说，比呀，这有什么呀。于是统领把三军开到了清河射击场，两个拿靶子的往那一戳靶子，人还没散开呢，萨拉维奇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一瞧啊，好，枪枪命中靶心，但也够缺德的，人家还没闪开呢啊，万一你打偏了怎么办？营统一瞧，和洋人打的挺好，而且这个打枪咱们是不擅长的呀，问李茂比不比？李茂啊也没言语，冲旁边他一好朋友叫张小辫一努嘴，张小辫也是个小伙子，哎，一听好，在头上顶了一个鸡蛋，俩嘎着窝一边夹了一个，慢慢的往靶子那儿走过去。这张小辫脚刚站定，李茂的步枪就响了，啊，棒棒棒，王小辫回来了。大家伙瞪眼一瞧，好嘛，感情这仨鸡蛋啊，一个上边一个枪眼儿，哎呦。再看这萨拉维奇，这舌头回不去了，为什么？惊异呀、啊！张小辫又放好了鸡蛋，脑袋上顶一个，俩嘎着窝加俩，走到那边去了。李茂拿枪口一指萨拉维奇，那意思你打。萨拉维奇想，打死个中国人啊，倒是不怕，但是问题是，我要真把这小伙打死，这对面这李茂饶得了我吗？他手里也有枪啊，我不打了，嗯，他不打了。营统赶紧打圆场，得了得了，见了高低就得了啊，别打了别打了，嗯，这怎么回事呢？怎么这李茂这枪法这么好？哎，李茂其实啊不是旗人，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呢旗人都是大户人家旗级子弟，哎，当兵八旗兵，因为旗人所有的这个民政合一啊，你是旗人就有当兵的义务，但是有那个大家子弟大户人家不愿意让自个儿的子弟当兵怎么办呢？就让人啊，哎，替人来出操。这李茂呢就是替 替这大户人家的少爷来出操的，所以他的这个功夫啊，那都是在营外边练的，尤其是到了营里边有枪有子弹，他更愿意练了。别的那个兵丁啊，尤其有那个大户人家来的那个，他是怕枪走火啊，根本就不练。所以这李瑁练成了神枪手。圆明园八旗传遍了神枪手李瑁，那个萨拉维奇呢，可就再也不敢到营子里来了。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北京小曲了。那么今天呢，这是给您唱一个北京俗语，这是系列牌子曲的最后一个曲牌，就是金钱莲花落，还有曲尾。好了，最后呢，在三弦伴奏里，演舒老师的伴奏下，我给您唱这段北京俗语。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当家的人是恶水缸，吃死汉子累死街坊，教一个曲儿都不会唱，一条着能够扫精光，傻小子睡凉炕，全凭他火力壮，了一了莲花，多梅花。老母猪想吃万年糠啊，一嘛嘿老莲花，一朵梅花老啊嘿。念完了经，打和尚，赖狗永远扶不上墙，脑在心里笑在面上，儿做儿当也做也当，得了屋子他又想炕，了一了莲花，一哎朵梅花，家花不如野花香啊，一嘛嘿老莲花，一个雷天下响，就怕两头不见太阳，过日子不得不俭省，待人不得不风光，要是一步赶不上，就是步步都赶不上啊，一老莲花，一朵梅花，世上没有那不透风的墙啊，一嘛嘿老莲花，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就发慌，长江后浪催前浪，人家吃肉我喝汤，鸟枪换炮越玩越壮，了一了莲花，多梅花，马仰人翻，鸡飞狗跳墙啊，一嘛越扶越倒，越劝越央，一昼十年旺，菜好饭遭殃，车动铃铛响，五马倒六羊，又要吃又怕烫，省了盐酸了酱，是火热似灰，是亲三分香，一脚跌在皮，皮袄上驴粪球，外面光，迈步的不怕扁担凉，一个巴掌拍不响，木匠多了盖塌了房啊。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手指分隔些许，拨动工人琴弦起，窗外传出一声急，万种迷离，桥上的悲欢合离，祈祷着万事安宁，再挣多少斤，多少曾经，心遗忘灿烂。而迷失方向感，远方前方万人崇拜，越靠越近，心脏逐渐发热，找回真正的自己，不再等待。 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 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